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0集。 无名城头的守备军拖住绳索，吊门在齿轮咬合的滚动声里轰然落地，把通道的内侧堵死了。这是端州二层防御墙，专门用来对付现在这种情况。沈泽川的右手握不紧刀，只要停下来，双指就会抽疼。他摸了下袖带，只找到了萧迟夜的蓝帕子。他用蓝帕子把养山雪的刀柄跟手掌缠起来，勒住双指，确保刀不会脱手。 现在就通穿南北城门，全部放下备用吊门。 阿穆尔在七年前就有中博的军事地图，对于端敦两州可谓是如指珠掌。从哈森迅速突袭、精准击点的战术上看，他肯定也看过中博的军事地图。既然端州已经成为了孤城，再单守东门就不明智了。 放下备用吊门就再也出不去了。 乔天涯看着城墙上镀起了尘芒， 狼烟台还没有点燃。 沈泽川握紧手掌， 敦洛两地的狼烟台自有人去点，东门还开着，只要再点燃靠近边军的狼烟台，边军的援兵就到了。 哈森肯定用了什么办法拖住了萧迟夜，但萧迟夜一定会来，所以哈森才会选择急袭。他想速战速决，赶在萧迟夜率领援兵赶到前先破了端州，抢空粮仓再跑。他根本不想跟萧迟夜在中博正面交锋。尹昌率领守备军杀一批步兵就退，他只要阻拦住步兵，架起通行板，东门就不会立刻受到骑兵的冲锋。 退退，别他娘的拼命，我们要跟这群狗娘养的打持久战。 尹昌抹着脸上的血水，踹着跑慢的守备军屁股。端州四个城门都要守，这对20000守备军而言是个难题。尹昌要拖时间，他的守备军必须经得起骑兵冲锋，并且在骑兵冲锋以前，他得既能抵挡步兵，又能保存体力。守备军向城内回撤，尹昌是最后一批。他准备越过壕沟时，听到了背后的马蹄声，冷汗顿时冒了出来。老头凭借着久经沙场的洞察力，就地翻滚，喊道：“ 拔刀！” 那月牙般的弯刀，直直勾过尹昌脖梗刚才呆着的位置。老头心有余悸地摸了把脖梗，朝着来人喊：“ 你咋都不打招呼呢？” 卓力听不懂尹昌的话，他强力的马蹄已经踏到了尹昌的身前。尹昌接着翻滚，滚了满身的尘土。卓力高兴地说：“ 灵巧的猎物。” 尹昌也听不懂卓力的话，他单手撑着地面，另一只手背握着刀，跟卓力在壕沟边诡异地对峙，凶残。尹昌带着土腥味的拇指擦抹着红鼻子，对卓力下了定义。他的眼神就像这方天空一般寂静，那些炮轰的嘈杂都无法撼动他。他衔接着大地，跟外表呈现的聒噪截然不同。他总在危急时刻带着无与伦比的镇定。 你， 尹昌沉下的嗓音微哑，老头肯定地说：“ 七年前去过磁州。” 卓力听得懂磁州两个字，他拿弯刀给尹昌比划，用蹩脚的大周话说：“ 我去过，带着这把刀。” 尹昌花白的头发被疾风吹乱，老头双脚蹬地猛地窜了出去，紧接着纵身跃起，朝刀抡向卓力的脑袋。卓力架刀格挡，坐下的战马竟然被尹昌的力道压得向后退了几步。卓力敏锐地说：“ 你认得我？” 尹昌落地时双掌微抖，他滑开脚步，竟然大笑起来：“ 我认得你，你不认得我。七年前在磁州，我看着你们焚烧屋舍，屠遍全城。” 他的神情骤然冷寂。 你带走了他们的脑袋。 卓力半听半猜， 他等尹昌说完，就解掉了腿侧的麻绳，那里吊着茶室和炭烧的头颅，他提起来扔给尹昌，用边沙话说：“ 我不要了，我要你的脑袋。” 头颅滚在尹昌的脚边，都是年轻的脸。尹昌看着这些脸，再看向卓力，他安静地注视着卓力。卓力却觉得，这具苍老身躯里的猛兽正在咆哮：“ 你该给战死的人尊严，你们这些畜生！” 费山跟着守备军驱散百姓，他站在街道上犹豫了片刻，就掉头奔回东门。中途听见马蹄声，费山回头看见沈泽川正带着锦衣旗奔向东门。 上马！ 乔天涯把挂在侧旁的马鞭扔给费生，费生接住马鞭，减缓脚步，在空马奔过自己身边时翻身而上。他拽住缰绳问乔天涯：“ 西门如何？”“ 破了。” 费生面色一变。乔天涯接着说：“ 府君又给堵上了。” 费生忍不住骂道：“ 你他妈的能不能说完？” 乔天涯哈哈大笑，两个人跟随着沈泽川继续向东疾驰，待到城门前，看城门打开，守备军还没有撤完。沈泽川下马，大步流星地上城头，走到半中央，就被密集的炮轰砸到停下来。他拨开漂浮的灰尘：“ 还有女枪吗？”“ 不多了。” 费神捂着耳朵：“ 骑兵换成单声炮了。” 沈泽川心里微沉，哈森这是要用持续的炮轰砸掉端州东面的防御墙。他沿着墙垛向下看，看见骑兵已经逼到了壕沟的不远处。 开闸放水。 沈泽川面如沉水：“ 骑兵要冲锋了， 开闸！” 费胜向南侧奔跑，喊到一半被灰尘呛住了。他掩着口鼻，顷刻间又想起什么，拽住边上的守备军问：“ 怎么还不关城门？骑兵要冲锋了。” 守备军咳嗽着回答：“ 指挥使还没撤回来。” 飞声一惊，他顾不得乱飞的重石，扒住城墙往下看，底下混杂的兵马太多了。他在其中费力地找到了尹昌：“ 回城啊！” 尹昌刀挂住了卓力的弯刀，双方在平地上拉锯。老头脚下滑动，他大喝着向后，用余光看见了奔袭过来的骑兵，不能久战。尹昌当即松力，刀顺着弯刀空隙下坠，他身臂超过刀柄，撒腿就向壕沟跑。城墙两侧的蓄水闸还没有打开，等着守备军回城再放。但是尹昌在狂奔间觉得背后滚烫，他的前腿间失声大喊：“ 关门！” 后方奔袭的骑兵根本不是来冲锋的，他们趁着城门还没有关上，到处兜带里点着尾翼的山雀。这些鸟雀惊恐乱撞，兜带都燃了起来，紧跟着蜂拥过壕沟撞向城门。城门通道内的吊门是木质的，一旦燃起来，东门防御就没有了。尹昌停在壕沟前，猛地跳跃起来，然而背后的卓力跟着扑来，勾住尹昌的袍子，在刺拉声里把尹昌拖倒在地。尹昌一刀插在地上，稳住被马匹扯动的身体，朝着城门声嘶力竭：“ 关门！放水！” 操！操！ 费胜撑臂跃下街，推着人群向通道跑：“ 等一下！我操你祖宗！” 火却撞在城门，守备军的衣物已经烧起来了。众人翻滚着灭火，向通道内侧跑。内城城角都有灭火备用的水弹，但是火却太多了，再不关门，吊门也要着了。沈泽川在炮轰里喉尖干涩，他在灰尘中被东边的日出刺痛了双眼。 关门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